敲呀打呀，不知修理了多少次。自从和你在一起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无聊。当爱情让我 feel so boring， 我开始爱上大风铃，而寂寞就像人球滚动滚动，滚出爱情的伤口。爱情让我 feel so boring， 我开始爱上大风铃，而快乐就像球瓶和旋转的寂寞相撞。说要换个新发型，却找不到 right style， 或许换个新伴侣，就不再是门禁。缺了画面的电视敲呀打呀，不知修理了多少次。自从和你在一起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